i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part one. 也就是活用名词从句，前面讲的都是语法，那是比较枯燥的。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语法里头把它变成一个文章。那这个文章呢比较长一点，所以我就用 part one 跟 part two 呢分两天来讲解。这里有一个标题叫做 What Paul Wants to Be， 保罗将来想要当什么？他想要当科学家呢，还是想要当医生呢？ We'll find out about that。 我们现在一起先念一下。 Paul is a college student. He is a freshman and majors in computer scienceHe often says that he wants to be a computer engineer. However, his father wants him to be a doctor. But Paul is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a doctor at all. He confesses that he'll probably faint when he sees blood. He doesn't know what he can do to change his father's mind. 好，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篇文章。一标题他就写的 What Paul wants to be， 保罗想要做什么。这个本来是问句的话，应该是 What does Paul want to be， 前面要加一个 does， 但我用了名词从句做呢标题，所以把 does 去掉， D-O-E-S， 原来的 want 就要改成 wants，第三层单数现在时，受到 does 的影响，所以 what Paul wants to be， 这是一个名词从句，当标题来使用，就相当一个名词一样。好了，现在我们就看文章里面的内容。 Paul is a college student， 保罗是一个大学生。 A college student， 你也可以讲 a university student，别忘了我念 student 不是念成 student， student， 但 student 用鼻音出来 student。 Paul is a college student， 或者是 a university student。 He is a freshman， 他是大一的学生。好， freshman，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念成 freshman， 不管男生或女生呢，他都是用 freshman， 大一学生。大二的学生叫 sophomore， 很多人会念成 sophomore， 叫 sophomore。 大三呢叫 junior， 大四叫 senior， 我们以后再学 freshman。 and 这是并列连词，连接另外一个动词叫 majors in， 主修就是专攻什么方面的。 computer science 就是呢电脑科学，也就是计算机科学。 majors in 这个用法一定要会。 I major in history， 我主修历史，我专攻历史。And minor in social science， 那么辅修呢社会科学。 minor in， minor 是 M-I-N-O-R， 或是 minor in math， 辅修数学等等这样的用法。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我们在语法上所学过的一个句子。He often says that he wants to be a computer engineer. 他常说 he often says, he 是主语 says 就是动词 often 呢是一个状语经常的表示一种频率频率副词他经常说说什么呢或者是一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做他的宾语 that he wants to be a computer engineer他将来想要当计算机工程师 engineer engineer 也就是工程师啊，这个你要知道的那么将来当工程师他可以呢设计一些呢很多的程序还有包括呢各种的软件硬件等等他都可以这样使用所以他愿意做这个事情 this is what we call his main interest他的主要的兴趣 M-A-I-N main interest 但是有个问题哦 however his father wants him to be a doctor 可是他的爸爸要他当医生 but Paul is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a doctor at all 但是保罗却没有兴趣 is interested in 好这个固定的搭配啊 is interested in 对什么有兴趣 interested 不要念成 interested 这个是念太复杂太难 interested interested 那个的把它停顿 interested 要这样念 interested in interested in 我对音乐很有兴趣 I'm interested in musicI'm interested in math. 我对数学有兴趣。I'm interested in singing. 我对唱歌有兴趣。常常有时候老外不用这个 is interested in, 或是 am interested in, 他用 is 或是 am into 的用法加 into。I'm very much into music. 我对音乐非常有兴趣。就等于 I'm very interested in music.I'm very much into singing. 我对唱歌很有兴趣。所以这边呢是 But Paul is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a doctor at all. 可是保罗却对这个没有兴趣。In 后头加了 being, 为什么要加个 being 呢这叫当作是当、哦、这个意思。当医生这件事情你不用 being, 你也可以变成 becoming.But Paul is not interested in becoming a doctor at all. Not 点点点 at all. 前面有个 not, 后头叫 at all. 根本不就是 not 点点点 at all. 哎，玛丽漂不漂亮 She's not beautiful at all. 她根本都不漂亮。她只不过是美若天仙而已。那当然是漂亮的不得了。我们常说她漂亮的不得了英文怎么说啊 She is as beautiful as can be 记住用 as 加形容词加 as can be C-A-N can 再加个 be 点点点的不得了它美是达到美能够到成的到达的地步那么美它是美的不得了She's as beautiful as can be. 那我呢？丑得不得了。I'm as ugly as can be. Ugly 是 U-G-L-Y. 好，通常呢，镜子只要一放到我面前，镜子就破裂，已经到达这样的地步，所以我通常呢，都不愿意用面来向大家。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 as 什么什么 as can be 这个大家就知道。Not 点点点 at all 就根本不。She's not hardworking at all. 她根本不勤劳勤奋。Hardworking, H-A-R-D, 小杠杠叫个 working, W-O-R-K-I-N-G。这个用法 not 点点点 at all, 很棒。 好，他下面说了 He confesses 他甚至坦率承认 Confesses 坦白或者整个用 that 引导的从句作为 confesses 的宾语 He confesses 相当于 he admits A-D-M-I-T 加个 S 他承认承认什么事呢或者整个 that 从句做他的这个宾语 That he'll probably faint 他很可能会昏倒 Probably 很可能 He'll probably faintProbably 这样念的不对的叫 probably 啊 probably 这样念 P-R-O-B-A-B-L-Y probably probably 可能会昏倒 faint faint 不要念成 faint faint aiding 你不用 faint 这个字你还可以用 pass out he passed outWhen I passed by, 当我经过的时候他就昏倒了。Passed by, P-A-S-S-E-D, 加个 by。因为我一经过的时候同时我手这样扇动一下。昨天前天我都没洗澡两个手扇动的时候从腋下跑出了味道。他一闻他马上昏倒。我蛮得意的你看我自己身上的味道我自己都不会昏倒他昏倒了。好了这边呢我们就是 faint 这个字用 pass out P-A-S-S 加个 out 但千万不要用 pass away、哦、pass away 就是过世是 die 的委婉 用语 die 是死亡 D-I-E 但 pass away 叫逝世了过世了那比较有一种尊敬有一种委婉的说法 he passed awayThe hero passed away last night. 昨晚这位英雄过世了就这么说。When he sees blood, 他看到 血液的时候他 就整个就昏倒。Blood, 不要念成 blood, 肚子饿的饿 blood, 饿像倒 V 状的那个符号要先了解。He doesn't know what he can do, 他不知道。或者放了疑问词引导的名词从句作为 know 的宾语他不知道 what he can do 不能讲 what can he do what can he do 就变成问句了他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做才能够 to change his father's mind 才能改变他爸爸的这种想法心意等等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心意好，我们现在是 Part One 的部分，祝大家学习成功。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part one, 也就是活用名词从句。前面讲的都是语法，那是比较枯燥的。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语法里头把它变成一个文章。那这文章呢比较长一点，所以我就用 part one 跟 part two 呢分两天来讲解。这里有一个标题叫做 What Paul Wants to Be 保罗将来想要当什么我们现在一起先念一下 Paul is a college student He is a freshman and majors in computer science He often says that he wants to be a computer engineer However, his father wants him to be a doctorBut Paul is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a doctor at all.